口中常说神通自在，就挖伏令人藏处实土，鬼力惑人就自有真实。咁就说明个魔鬼啊，佢个口中常说都系咁样讲。佢话有神通飞行啊，亦都可以自在来往。等佢画者令啊，系咪佢坐下嗰啲人啊？喺旁边咧，能够见到呢个清净佛国土，咁呢啲完全啊，系啲魔鬼嘅力量嘅黑字，唔系疑惑咧，咪在座嘅人中，实在咧唔系有咁真正嘅事实。个赞叹啊，行人不畏粗行，嗱粗行即是系淫欲之事，咁啊魔既然啊赞叹行人啊。所以就唔会转教他人嗰啲粗俗嘅行为，就将呢个威胁就以为惩罚啦。嗱，咁啊威胁咧即系淫欲，咁啊佢教人哋嘅行人，亦都以人哋做呢个欲事啊，以此咧就作为惩罚。咁呢啲直情咧系嗰啲魔嘅行为啊，不指明嘅天地大力三经。就海经、风经、河经、土经，嗱咁啊，天地就系旷野多年嘅精怪，大力山经就系住响个深山里边，海经就系住响大海，风经、河经、土经啊，亦都如是，各各咧住响佢自己嘅本处，佢话一系嘅土木。一精微一切草木，佢积集呢个时间好长啊，亦都变成啦系鬼怪。就画伏咧就龙妹啊，就即系嗰啲龙精，都系完全因精收集禅定之时，佢唔止呢个偷心，所以堕落咧做呢啲咁嘅精微鬼怪。佢画受中仙。就再活就为媒啊，咁啊或者咧嗰啲长寿嘅神仙，佢死咗啦，咁啊现在咧再次翻生，而为嗰啲鬼怪，佢话天地中就继年冤死，咁啊或者有啲咧，佢在呢个神仙期间，佢应该寿命上计佢呢个年岁咧，佢哋应该要死嘅，但系其形不化。可是咧，佢修仙道故，咁佢呢个形体咧死后而不化，咁就他怪所附啊，其他嗰啲鬼精妖怪就附托佢呢个不化嘅形体咧，就年老成魔，就老练似人，佢哋厌足心生，就去死人体啊，个弟子意思就多痛亡难。以当之恶就不入轮回，唔系话不知堕无间狱。咁啊，是一段经文咧，系同上所讲嘅一样。佢又是男子，受阴虚尿，就不遭邪类，言定法门，三摩地中。啊，是一段经文啊，就属于别明法相嘅第九科，名为贪心空想。佢话心爱入灭，就系佢在禅定中修行，佢心爱以呢个寂静嘅空境，佢研究化性，就贪求心空啊，佢研究呢个变化生灭之源，睇下个生从何处起啊，个灭从何处去，咁啊至到不可灭处，就名为呢个寂灭。第二时天魔就后得其变，就非天妇人就口舌经法，其人终不觉天魔石之业而至得无上涅槃，就来死求空啊，即系贪求心空想。呢、这个修持定者，就是男子处系辅助之实。个衣摆中来就其人失空啊，嗱，由于呢个行者。佢系贪呢个心空思想，所以魔嚟扰乱佢嘅时候啊，佢亦都系合乎佢自己呢个理想啊。所以呢个魔鬼咧，即系为魔所附呢一个人啊， 佢来到呢个攀提僧者一个修禅圣者之处啊，佢就响呢个大众之中奇形啊，忽间咧就空咗，当然系众无所见啦。但系还从虚空就突然出，咁啊突然间咧，佢又响个虚空之中啊，咁啊突然佢又再出现，咁就全没自在啊，没即系冇咗啦。前咧就又翻出嚟，咁啊没已共前啊，都自由自在噶。佢画现其身就动而流离啊，或者现佢呢个身咧内外通明透彻，而呢个琉璃宝，佢画随手足就作天弹去啊，或者咧就垂低只手，或者咧垂直一只脚啊，都有呢个天弹气出嘅。佢画大小便嘅二口物石啦，咁啊大小便咧呢个气味咧就直接唔好嘅。但是它現在變成呢好像覺得好食物咁甜，這個就是完全是那種魔鬼力不時那個老練這個行者不死毀戒力，那個屬於毀滅這個法種，那虛善出家就是破壞這個生種，那這樣毀法種破滅生種，咁就破坏呢个世出世之因，但口中常说就无因无果啊，咁啊个说呢个因果咧系骗人嘅，一切法咧系无因无果，咁啊一死永灭都无复后生啊，所谓人死地而生灭，根本就冇呢个后世，不合于环境啊，所谓凡夫，所谓圣人。都是完全是虛妄的，他們將這個因果的理論是否定了，所謂沒有因果就屬於破壞這個世出世間的因果，就非得空寂就前行貪欲，就是欲己亦得空心就撥無因果，雖然他得到這個表面上由呢个魔鬼合持之故，令佢咧空寂，即系佢点样来，咁啊越可以点样去啊，咁啊处得系呢个空寂咧。但系佢前行嘅贪欲啊，佢专门咧对呢个贪欲之事就唔空落，佢就专门以呢个贪欲咧嚟对老呢个修持定咗，咁啊修起欲咧就亦得空心啊。就完全一撥無因果啊！佢話指明嘅日月波極精氣，嗱指著佛咧就出嗰啲妖仙鬼怪嗰啲名字，以共咧佢所作啊嗰啲罪業係專門老練行者噶。嗱，明日月波極精氣，即係道嘅日月之精華者，名為叫做妖仙之氣。他说金玉的基础轮奉的归学，金玉轮基础啊，由于那些妖气之日之故，那么也可以成精的成怪的成鬼的，那轮就其轮，奉就奉王，归与奉学啊，都是属于长寿之一类的，他说经千万年就不死的为灵，咁啊，出生于呢个国土，咁啊，年老就成魔啊，就老练文，就厌足心生，就去俾人睇啊，就弟子与之多陷黄难，就以当天国就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就堕无间狱。嗱，咁啊，市民啦，如以上所解一样，个幼善男子受阴虚苗。十不遭邪类严正法名三摩地中，以下一段经文就别名法相嘅第十波啊，名为叫做贪长寿相。所谓幼善男子呢、这个修禅定嘅人，佢受阴就虚妙啊，咁啊在受阴中用功，于呢个十种境界不生执着，能够将呢个受阴烦恼破尽啊，变成受阴。是虚妄而得到这个二生心的妙用，那么叫做受阴虚妙， 但不遭邪累，咁啊從今以後咧就唔會起呢個邪思邪念啦，就胡思亂想，得圓正嘅法力，咁啊圓融正慧，得以顯明於呢個三摩地中嘅修行。佢就心愛長久啊，佢心心念念，佢終至咧長壽。啊，辛苦自己三頭永歲啊，佢終日勞勞碌碌咁啊辛苦去研究啊，睇個點樣咧先至得到長壽啊？佢話永遠不死，佢話三頭就永歲，氣分變生。嗱，咁我哋現在呢個色身咧，就叫做分變之身啊，有呢個形變嘅，唔可以隨便咧觸摸或者咧將佢打撞嘅，就因為咧有呢個分變嘅肉體。咁啊，現在此個行者啊，佢因為貪長壽之故，所以個放棄呢個分變之身，佢就頓氣就變裂世相嘅上智。他欲想得到这个出世圣人所住的这个变异生死，他将此这个变异生死呢是当为常事，是以时天魔就后得其变。那么平时你修禅定，那么那些魔鬼呢总是等机会呢看住你，希望有机会呢来到破坏你的。那么现在你在这个禅定之中，你起咗一念啊，貪長壽嘅妄想咧，咁啊，即使一念嘅貪求，就係為造乜之由啊？所以呢個天魔咧，就得到一個方便啊，有機可乘來到老年你。佢就非精就富人，咁由於你錯咗呢個受因，咁啊，所以咧嗰啲魔鬼啊，就唔能夠入你嗰個心裏邊嚟破壞你，所以個飛精啊，即係差異嗰啲妖仙鬼怪咧，佢依附另外一個人，咁啊叫做飛精附人，就口舌精化啦。咁呢個人咧為魔所附，佢本來就唔會舌嘅，現在為魔所附咧，佢就變成啊俾嗰啲魔力合住。令他不會講經說法呢，他都變成了會講經說法，那麼他就口舌經法，不其人竟不覺之就魔著了。那麼這個為魔所附這個人，他自己就不覺得不知得呢，是被他的魔呢所附著，他亦然自得無上菩提，他覺得自己又會講經，那麼又會說法，他以為自己得到這個無上菩提就來死求生，即是貪求長壽想，這一個修禅定的善男子之說。那麼輔助呢，就為這個修定者以共他的座下之人來的說法。那麼他說什麼法呢？他說浩然他方，就往還無際啊，他常常都這樣說，他說我去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一來一往啊，都是通行無有阻滯的，他話經萬里就瞬息再來啊，他說即使我經過萬里這麼遠，但是眨眼眼之間他就回到來的。那人家問他，那你有什麼證明？那麼證明你曾經去過萬里這麼遠啊，而眨眼眼咁，你就翻到来啦。我话加于地方就取得其物啊。咁啊呢个为魔所附呢个人咧，咁啊变成人质咁问佢啦。佢哋亦都常常咧，在呢个万里之外嗰、那个地方，佢所去过嘅，喺个当地有啲乜嘢特殊嘅物品啊，佢就攞一件翻嚟俾大众睇，咁啊证明佢咧的而且确。在这个眨眼眼之间这么短的时间呢，他已经经过万里了，去到那个地方，那么取得当地的物件回来做一个证明。那他说这一次在一集中做到之间，那再一次或者一间屋，那中环呢只不过是几步的，他说做到之间，但是令其从中的位置西极，那么他另一个人，他從東邊的一縫牆就走邊的一縫牆， 嗱，但係中環只有得幾步路，當然唔係好大啦。但係佢能夠令嗰個人啊，急急咁啊行啊，由東跑到西咧。佢話裏面得不到啊，你識得行到成年咧？你喺東邊開始，你成年咁啊行咁耐時間啊，始終咧冇行到向西嗰一半程式啊。咁呢都係屬於魔鬼啊，嚟到俾佢一種神力而止啦。佢話因此深信就如佛以前啦。咁啊呢個修禅定嘅行者，同埋啊佢前後左右嗰啲人啊，佢就深信呢個為魔所附呢個人，佢疑惑佢啦，就係佛現身，佛一在佢哋嘅面，不然嘅話，佢邊處有咁嘅神通嘅妙用咧？佢口中常説嘅十方眾生皆是如此，嗱咁啊，此就係相對化啦。因為《法華經》佛亦都曾經講過，個一切眾生都皆是如此啊，就係説明佛嘅大慈悲心，故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啦。所以一切眾生都皆是如此，由佛啟發佢個佛性啦，咁啊令佢依法修行就得證菩提。咁啊，現在呢個魔鬼咧，佢亦都咁樣説。佢話：方眾生的家事唔止啊！佢話我生諸佛，咁啊諸佛咧由我出生。佢話我出世間，就我咧能夠出生世間。佢話我是如佛啊，我就係如尊啦，第一尊佛。咁啊出世就自然，咁啊自然出世就不因修德。嗱呢啲完全都係魔鬼嘅説話。咁啊佛是一切眾生雖然有佛性啊，但係煩惱障重，遮障不顯，欲無修德啊，點樣將嗰啲煩惱洗盡而顯化自己嘅心性咧？所以佛性雖得嘅現前啊，但係由修先至可以得證。咁啊，現在嗰啲魔鬼説咧，佢話出世自然就唔因修德噶，當然係魔説咯喎。佢話只念自世就自在天魔。以其變俗而遮文塵，另外佢就十道鬼啊，屬於一個女鬼。佢話及四天王及皮舍童子啊，咁啊四天王座下咧有呢個皮舍遮嗰啲淡精氣鬼，佢利其虛名啊，利用破受陰者所得呢個虛靈性，佢食俾精氣，食呢個皮舍嗰啲精氣，或不陰之，就或者嗰啲魔咧。佢唔去扶另外一個人，即係不因魔而所扶之師，等於話呢個魔啊，自己親自來到攞亂呢個行者。佢話其修行人以呢個貪長壽呢個人啊，親自觀見，咁啊親自睇見啊嗰啲魔啊，輕則金剛就以耳長壽睇見啦。呢個魔唔係被魔所附呢個人啊，而係真真正正咧嗰個魔王或者其他嗰啲魔鬼，自己親自現身啊，九足金剛來到同呢個貪求長壽呢個行者講啊，佢話我現在就賜給你個壽命，佢以現你女身就盛行貪欲，未然罪啊，就肝腦枯竭嗱，咁啊變成咧貪長壽。就反而短命啊！因為佢嗰啲魔現呢個美女身，同你盛行呢個貪欲，嗱色欲就如同一把鋼刀啊！你色欲過分啦，就好似一把鋼刀咧，削曬自己身上嗰啲肉一樣啊！所以未現而罪咧，都肝腦枯竭，咁啊想而死都唔得啦，咁啊貪長壽啊！就反為短命，佢話口邊就毒言，嗱咁啊呢個忍其身與呢個行者共淫共言共語，但係其他人就睇唔到啊，以為呢個行者自己毒言就毒語，佢話聽若就擾昧啊，嗱妨礙人聽到咧，好似係一種啊，即係妖怪嘅陰精一樣，咁啊前人就未長。以呢個修定者咧，未曾啊細心嚟到觀察審長一下，咁就多陷黃難啦。咁啊，由於佢為魔所教化之時，信嗰啲魔鬼嘅説話， 所作都是违背这个法律，例如常常这个贪淫都是属于犯法之事，所以这个魔鬼离身之事他就变成受这个王法所治，他说多幸王难，他说未及异形就先已干死了，这些都是属于淫如欲而伤害身体，他说老练之人就以致左稳了，说明这个魔要一定老练到你，害到你这个修禅定者以死为止，他说以致的左稳令到行者丧命，他说以当之国就不入轮回，说你应该要知之觉悟，这些完全都是在这个禅定之中所得的境界，然后起一个执着心，这样就不会为魔所转，日后就不会堕于这个轮回生死果报。若说迷惑不知禅定中遇到种种境界之余，你作为真实那么为魔所转，日后那些魔福享尽之时，你就会堕于这个无间地狱。阿难当知二十种魔于末世时就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富人体就或是现形，皆如地以成圣天之国，贪贪淫欲破分力而先恶魔先与魔弟子淫欲相持，你如是邪精未成心苦，近则九亲就多于八世，令之修行总成魔变，命中之后就必为魔亡，失圣天之堕无间。他如今未需先取极烈众德无学，流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众生，心正众生就令不着魔得正之见的我以道义以释生死以尊佛愿明报佛恩。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密掌音境第三科，名为叫做结过欠字，又分为两科，二就初一科名为结十魔的过患，这是一种结成这个十种魔障那种过患之心。此一段文分成两节，从阿难一节二到堕无间狱，就是正式结成这个十魔的过恶。从以今未衰先取灭众德无学以下，一直至到以尊佛以明报佛恩，就是属于佛祝福阿难及诸大众要将此个法门传至世间，要过悟这个幻迷，护法护人和这个真报佛恩。他说阿难当知以十种魔即是掌音中所言这个十种魔境，各位于末世时就在我法中，为什么会有这十种的魔境呢？就佛说在这个末法时期，在我这个佛法之中，所谓出家修道，那么此一类呢，所谓假是出家名为修道，其实他的目的呢，就想破坏佛法，是完全呢没有这个真实之心来的扶持佛法，只是你以一个出家相来的破坏这个佛法。所以佛将要入灭之时，他亦都笑那些魔和那些魔王，要他们发心扶持佛法，亦都不要破坏佛法来做这个罪业。但当时很多那些魔亦都同意所谓转魔的成佛，转邪的归正，但其中呢有些就说佛世尊他说我现在呢不三话不听你的教导他我刚刚跟你相反，他说我在这个末法的时期我要现一个出家相，他说但是外表就出家，但我的心呢不做这个出家的事，是专门做那些呢所谓破坏佛法的事，以这个出家的身份来到专做破坏佛法的事，那么佛法想灭亡都不得。那么当时佛听到佛都自己无泪，所以说诸子心中痛，都自食诸子肉，所以在这个末法时期凡出家 不守佛戒律啊，或者出家不依佛之教导的行事，都是属于那些魔鬼所示现者。所以现在佛呢就特别嘱咐阿难，佢话你要知道呢、这个十种魔境之所以现前啊，都系于呢个末法时期有一类嘅魔鬼咧，在我呢个佛法之中，佢系出家亦系修道，但有其名啊，但你嘅所作啊，都系尽是破坏佛法之事，所以亦都名为佢哋魔。佢话画富人体，就画写得富托。某一个人的身体啊，嚟到做呢个破坏佛法之事，咁啊话自愿，或者嗰啲魔鬼啦，自己亲自现身，佢话加言以成正片之国，嗱咁个口就话讲成就正片之国，咁啊成就佛嘅正知正片，但系佢所作所为就完全相反啊，佢话赞叹淫欲就破佛律仪。就涉嫌嗰啲魔鬼咧，唔单系赞叹淫欲破咗呢个淫戒，那其他杀盗妄啊，咁啊亦都破啦。佢话破佛嘅律仪，佢话先魔就恶之，就系涉嫌嘅十种为魔所护之人，咁啊叫做为师啊。咁啊以魔弟子啊，佢入淫生前，咁啊如是邪精都未成辛苦啊。呢种咁样与人相传，名为佢嘅示范啊，系专一破坏佛法之事。呢种属于嗰啲邪精妖怪啊，嚟到入佢呢个心府，就破坏佢呢个道心。佢话近得九生，嗱一百年就为一生，九生即系九百年。佢话多二嘅八世啊，嗱三十年就为一世，八世即系三千年。佢话灵修真修行，一种成魔变啊，只就山药收成。而但系有起心贪求者呢一方面嘅人而讲嘅，如果你唔贪求咧，就唔在内啦，就等于话绝对唔系啊。凡系修行者都会步于魔道，而系你修行而有起心嘅贪求，你即系一念贪求咧。就是为了魔之由，那么若要话行呢，你真正修道相应之时，那么能够啊摇动这个魔功事，所以那些魔就来到愤怒，寻行者这个方便啊，所以行者定中若有把握，你可以破除那些魔障，道业精进啊。若是你行者在其中全无把握呢，咁就难免就为魔所转，堕于魔道。所以话近则九生，多而百世啊，令真修行者的成魔变，命中之后必为咁魔民。咁啊，既然命中之后堕为魔子、魔仙、魔民啦，咁就失正见之啊，忘失咗呢个正知正见。就堕于无间地狱。佢话以今未需先起直念，佛阿难啊，你现今呢唔需要再先啦，咁啊入涅槃。佢话你众得无学啊，佢话纵使你修行得到出世无学，解脱生死啦，但系你唔好一正永念就再不回头啊，你唔好得小为足啊，你应该要承愿再来，应该要发愿度众生啊。佢话留意。入俾呢个末法之中，你就起一个大慈悲心啊，救度正心，救度呢个邪知邪见啊，为魔所著嘅人呢，令佢主邪归翻于呢个正啊。佢话救度正心，唔好俾佢啲魔咧系转咗去。佢话心性众生就离不着魔啊，你要发愿度众生，你要深深啊令嗰啲众生咧。信不过禅定中所言的完全都是一念贪求心而起啊，那么应该要教他们，这都是禅定中所言的境，不要起一念的贪心，不要执着，那么你就不会为魔所转，就不会堕于这个魔道。他说念不着魔 而得到呢個正知正見我佛知嘅佛知。佢話：我今道與你已出生死啊！佛話：我如今一道你阿難，已經啊跳出呢個生死輪迴，但係你一定咧要發願度眾生啊！要转众生嗰啲邪见而归于呢个正见，要令一切众生修成正者咧，唔好起呢个贪求，唔好俾嗰啲魔障咧系有机可乘，以一个修成正者咧能够道业精进啊，修正成佛。你若果能够遵照佛所讲呢番说话，咁啊去教人，就名为叫做护法护人啊。名为叫做真正报佛恩啊，佢话遵佛语就名报佛恩。咁啊，阿难佢如是十种禅嘅愿景，皆是想因，佢用心加护故意之事，众生嘅幻迷不自显量，佢逢此因缘嘅迷不自知，慧缘生正，大妄已成堕无间狱，佢与等必须相而来语，依我末后。前世末世善念众生开悟之余，无令天魔就得其方便，保持佛佛成无上道。此就接过庆事的第二科，成为接掌音所招，应该话呢就接过庆事，闻接堕无间狱，就属于接过啊。与等必须相如来语以下咧，就名为叫做庆事佛阿难。所謂如是以上的十種旋羅現境，上來上音中所謂十種的境界啊，都是在這個禅定之中，你起一念貪求之心所現的魔境，我說皆是上音，就用心加固固然之事啊，就是你在上音中用功之時，你以這個止觀力想破盡這個上音煩惱，但是那些上音烦恼啊，它亦都起来反抗啊，因为无始时来那些无想那些上心的烦恼呢，即时先后你想用这个止观力来破除它呢，它亦都起来会反抗啊。我说属于呢上音中，你用心之时来的彼此交付一念之间，就现出如像啊。这个上音中用功，这个十种的魔境，他说众生还迷不自浅量啊，如果逢此因缘就迷不自惜，就慧缘生命，那么大妄已成就堕无间狱。他说汝等必须就相如来语，佛话你阿难怎么发会大众必定要相佛这一番说话。他说依我灭后的前世末世，各遍令众生就开悟之意啊，普遍令一切众生上来十种魔境之所以得到现前，是纯粹在呢个上音中嚟去用功，以呢个止观修行力啦，所以令到嗰啲魔障咧，咁啊经过恐防嘅阵列，佢呢个宫殿，所以佢咧就嚟扰乱你啦。咁啊，既然你明白呢种意思啊，咁你就唔好呢个贪求。即使种种境界现前，你唔好俾佢转咗去啊！咁就叫做无令天魔得到一种方便啊，嚟到扰乱呢个修行者，就保持受缚的全无上道啊！你哋要发心，要扶持，要加倍啊，保护呢个修禅定者，咁啊，永远离开嗰啲魔障啊！从此咧就系、一超摄入。成就咧无上菩提道，万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如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九宗，咁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如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十，个阿难几时男子修沙摩提上音明者，是人平常梦想消灭得五味行一，国名虚净流如晴空无复粗重。前尘影是观之世间大圣山河，而镜暂明内无所念，过无踪迹，虚受照应，渺茫群集，就唯一精真。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别名境法之上个第四科，名为嘅就行音境，即系属于上音已破啊。咁啊，进一步行音嘅境界就得现前。 嗱，咁啊，含音嘅範圍就好廣闊嘅，在呢個八卦之中佔咗94卦，都係歸含音所佔啊，只係除咗六種無為法，因為六種無為法係不生滅，而含音咧屬於係生生滅滅有為之法，所以八卦中咧除咗六種不生滅無為法外啦，其他94卦都係有生滅，都係有為。都歸呢個恆音所致，咁啊，説明此恆音係唯一係有為法嘅根本啊，係唯一係生滅嘅基礎。若是別而論之，八種色心都有私心所，但係以呢個第七色嘅私心所咧，係最為有力啊，所以二就掌音已破，咁啊，生生滅滅呢個恆音之境咧。就得以顯現，咁就名為佢嘅恆音境。咁啊，分為三科，現在初一科係總視音相啊，就係、是、一總開視恆音呢個形象。咁啊，又分為四科，現在初科名為視前上音盡得。咁啊，阿難比是男子，即係有智出塵修禅定之人，佢就修三摩提啊。咁啊，依佛嘅開示，或者依足佛嘅精甲嚟到作伴，修十禅定。佛掌音盡者，嗱，依呢個掌音中用功，不起貪求，而不著，所以能破盡呢個掌音煩惱。嗰、那個世人平常嘅夢想消滅，五味嘅行一啊，能夢就係、是、作夢時所見呢個善惡之幻境。都是屬於夢境咧，嗱想咧就係、是、夢想，就分別前六種嘅情景啦，是好就是壞，俾呢個貪嗔痴嫉妒我慢邪見，所謂日則長心啊，就係夜則痴夢。嗱咁啊，現在行者以呢個止觀力故，咁啊破盡呢個想音煩惱，咁啊日則就無想啦，夜就亦都無痴夢啦。咁啊，清清朗朗啊，得五味行一，清清净净。咁啊，觉明就虚净啦。嗱，咁啊，本觉明心得以虚空寂静，因为掌音未破，好似空中云翳一样，上下左右都令人分荡啊。就譬如呢个妙觉明心，被嗰啲烦恼云啊遮蔽，所以不得虚净。現在掌音已破，咁啊妙覺明心咧就得以虛靜。佢猶如嘅晴空，嗱虛空就係空空闊闊，無有一物啊，咁啊叫做晴空啦。咁啊現在掌音煩惱已破啊，咁啊呢個妙覺明心就虛空寂寂啊，猶如呢個晴靜嘅虛空一樣。咁無復空堂就前塵影子啊！前尘即是系色声香味触，嗱影子咧就即是系五尘射落嘅影子，空堂就系前尘影子啊，常现于心，令心分裂，不得安静。现在掌音烦恼尽，所以无复呢个前尘影子嚟到纷扰于心。佢話觀之世間就大地山河，嗱觀咧就屬於呢個眼根啊。大地山河就係眼所對之色，其實咧亦都通前五根啊，而對呢個五塵。咁啊，如鏡嘅三明，嗱掌音破，咁啊五根對五塵咧，所謂不起分別啊，乃是現亮境，如同呢個鏡照物一樣啊，係了了分明。動然朗照啊！所謂明鏡當台，係直照不二。佢來咗呢嗱，掌音未破，咁啊境來之時，咁啊必為境咧所依住，咁啊留下呢個影子啊，永遠唔會忘失。嗱咁啊，現在掌音煩惱已盡啦，咁啊境來之時咧，咁啊不為呢個境轉啊。所謂來無嘅所念，就不念於心，就過無蹤跡啊！咁啊，掌音未破，五根對五塵， 所謂影史就留心，幾個啊話有呢個終極存在。咁啊，現在上陰煩惱盡，五根對五塵啦，動然照了。咁啊，即使呢個塵境過咗之後啊，呢、這個心咧仍然係寂靜啊。所以話嗰啲塵境過咗之後咧，都冇一個終極啊，唔會留低。咁啊，叫做過無終極。但虛受就照啊，因為鏡係有照料功能，就不留影子啊。咁若如呢個主人待客來，就當然招呼啦；客去亦都不去。咁就説明啊，呢、這個受掌音煩惱已經過啦。咁啊，即使有塵境現前，咁啊亦都不為塵境所轉啊。我話了網塵集嗱了。就是完全啊，網就即係冇咁解，了網咧就即係話完全冇啦。嗱咁啊，完全冇啲乜嘢咧，叫做塵集啊。塵就係舊咁解，即係舊時啊嗰啲歷劫以來嗰啲頑固嘅舊習氣。嗱咁啊，掌音未盡，影子流落於心，就名為叫做塵集。咁啊，現在上陰盡，六根四六塵，如鏡三明啊，完全不留呢、這個影子塵集啊，佢話了亡塵集啦。佢就唯一精真嗱，上陰破，心中純淨無妄啊，就唯一淨心。嗱，咁啊，上陰破，即尚且得到如是嘅境界啊，何況成佛果菩提咧？咁啊，到時呢個妙覺明心咧。就不竟顯現啦！個生滅生緣嘅從此披露，遍知十方十二眾生，不單其類，非滅空無，各令之游說啊！見同生機，是猶如野馬，喐喐偏繞，為浮根塵，就究竟書滅此執，名為行音區語。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係總是陰相嘅第二科啊。令正是行音區語，就是正一開始這個行音的境界。他說生滅真如，先無後有，名為叫做生，不竟歸無，名為叫做滅。那麼平常說生是異滅，是四相遷流，現在只是說生滅，就是生中有住，滅中就包括這個異，所以生字二滅即將天流捉埋咧，只係生滅兩個字，就説明呢個有情之親從笑而葬啊！咁啊乃至老死，其間剎羅轉變啊，就名為佢就生滅。嗱，若論世界佢哋有成事壞空啊，咁啊亦而係生滅。現在話生滅真如從此披露啊！就是說行音這個有為法生滅之根本緣由，就是由於這個上音煩惱盡了，那麼進一步呢就在這個行音中用功，所以這個行音生滅之根緣從此就分頭披露，那麼就是生滅根緣從此披露。